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怎样的机缘让一位耄耋老人重新成为新闻人物？又是怎样一段日军暴行重回人们的视野？烈日荼毒，无食缺水，坦尼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又经历着日军怎样非人的虐待？时过境迁，噩梦难释，坦尼最终能否为所有二战战俘讨回迟来了73年的公道？档案为您揭秘生命与尊严，巴丹死亡之路，日军暴行始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为了弥补本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大规模征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据统计，共有30多万盟军官兵被日军俘虏，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多达14万人。而日本人为了将这些战俘从各个日本占领区转送到日本，动用了大批船只，这些船只就是臭名昭著的地狱航船。从1942年起，日本总共出动了54艘轮船，总共运送了49459名战俘，每次航行约10天。但是坦尼所乘的尼丸号轮船因实在太过于陈旧，从马尼拉到日本全速航行仅需10天的路程，居然整整花了28天。 原本坦尼满怀欣喜的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但随着尼丸号地狱航船缓缓驶出港口，噩梦再次重演。坦尼和其他的战俘被要求24小时不得离开这个狭小的舱室，这个舱室的长宽各15米，高只有6米，就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挤了将近500人。船舱里每个人分配到的空间只有0.46平方米，0.46平方米有多大呢？也就是一个标准单人床的不到一半大。仅仅这么点空间根本不足以让每一个俘虏平躺着睡觉，密闭且拥挤的狭小船舱又为痢疾、疟疾等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痢疾再一次击倒了很多的俘虏。日本人在船舱里安排了2个便桶，而且每天只允许他们派出4人出舱到便桶，2个便桶根本容纳不下500名战俘一整天的排泄，所以经常会溢出来。而身处在便桶周围的这些个战俘不得不每天承受着这样的恶臭。 每个夜晚都有战俘疟疾发作，他们痛苦的呻吟声和绝望的嚎哭声伴随着坦尼度过每个在船舱中动弹不得的漫漫长夜。为了熬过漫长痛苦的黑夜，坦尼不得不强迫自己回忆过去，回想与妻子劳拉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想着此时此刻他在做什么，会不会也像日本人那样把他看成是一个懦夫，一个投降的失败者。最重要的是，劳拉还是不是在等他回家。除了心爱的劳拉之外，此时充斥在坦尼脑海中的便是在死亡行军途中以及战俘营里遭受的种种身体上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 回家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回家的路究竟在哪里呢？可是此时从日本军方传来的一份机密文件又将坦尼的命运推向了深渊。下面的这样一份档案是从坦尼的回忆录当中摘录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日本看守在轮船上向战俘们散发过一份标题为《犯人管理条例》的文件， 强制规定了战俘们在船上不能做的事情。这份条例的内容包括：一、对食物数量和居住条件不得提出任何异议；二、犯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一份米饭；三、多拿超过自己份内食物者立即处死；四、对看守大声说话或者开低级玩笑者立即处死；五、未获允许在货舱以外活动者立即处死。看看这份管理条例，死亡对于战俘们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儿，活着回家太难了。整整长达28天的死亡航程，在尼丸号舷窗外的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中暂告一个段落。一下船，坦尼眼前的一切真实的不能再真实。28天的煎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哪里是家？根本就是另一个地狱。抵达日本后，坦尼被分配到日本三井公司的大牟田煤矿工作。途中，煤矿就是坦尼工作的地方。这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煤矿，但由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破坏了大牟田的岩层，底层深处的一些矿井被迫关闭了长达20年之久。但是由于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劳工的到来，这些矿井再次被开启，用战俘们的生命换取巨额利润。坦尼每天要在地下�矿井中工作超过12个小时，经常会有顶板塌方和支撑柱倒塌的事情发生，很多劳工因此失去了生命，有的人被落石砸伤了后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据坦尼回忆，所有工作中最困难的就是建支撑柱，尤其是把大石头抬到柱子上的时候，不得不需要2-3个人合力才能搬上去。每当这个时候，日本监工就会嘲笑他：美国人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却强壮，瞧瞧你们这些美国人，2个美国人搬不动的石头，我们一个日本人就可以搞定。每当坦尼听到日本看守这般嘲讽他们的时候，都很愤怒，刺耳的嘲笑声令坦尼抓狂，甚至有冲上去把那个日本看守打一顿的想法。但是坦尼清楚地知道，现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活着回家，而能做的只有忍耐。坦尼在大牟田煤矿战俘营忍受了长达3年0-8个月的野蛮监禁。一天清晨，随着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空，坦尼期盼已久的自由也随之而来了。 1945年8月9日清晨，坦尼和往常一样黎明起床，草草地吃了早饭后走向煤矿。就在他快走到矿井的时候，在他东南方向的上空升起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原来这是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而坦尼所在的战俘营距离长崎仅有35英里，他成为目睹蘑菇云升起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终于结束，而坦尼期盼已久的自由终于降临了。在日本战俘营里待了3年0-8个月的坦尼，终于可以活着见到他的妻子劳拉和家人们了。 但是当坦尼辗转了日本、冲绳、菲律宾，最终回到美国后，眼前的一切令他大失所望，在战俘营中的一切幻想破灭了。坦尼离开家乡4年，回国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欢迎。坦尼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对他说上几句暖心的话，哪怕是这样一句：你们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都会让他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归来。坦尼虽然活着回到了家乡，但他的左臂部分功能丧失，右腿虚弱无力，连行走都很困难。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在医院接受治疗，在他心里比这更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妻子劳拉谈一谈。 在过去的四年里，一直作为坦尼生命支柱的劳拉究竟为什么嫁为人妇？坦尼究竟能否走出困境，讨回迟来了73年的公道？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是怎样的机缘让一位耄耋老人重新成为新闻人物？又是怎样一段日军暴行重回人们的视野？烈日徒步，无食缺水，坦尼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又经历着日军怎样非人的虐待？时过境迁，噩梦难释，坦尼最终能否为所有二战战俘讨回迟来了73年的公道？档案为您揭秘生命与尊严，巴丹死亡之路，日军暴行始末。 在过去的四年中，妻子劳拉的照片是坦尼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原来军方通知劳拉说，坦尼在战斗当中失踪了，按照当时的战场条件很有可能已经牺牲，于是他只能接受坦尼已经死亡的现实，选择嫁给了别人。作为坦尼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经嫁为人妇，坦尼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躺在病床上的坦尼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巴丹死亡行军的阴影在他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日军屠杀美国士兵的情形又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么多的同伴葬身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而自己却捡了一条命。既然活下来了，坦尼想自己的下半辈子就要活得有意义，他要为那些白白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同伴们讨回公道，要为自己赢回尊严。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坦尼一直在为此四处奔波，因为他身上肩负着的不仅是为自己赢回尊严，而是要为那些在巴丹死亡行军以及战俘营中被日军虐待致死的数千名美国士兵讨回公道。但是这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应。 We don't want any money. We never ask for money. All we want them to do is acknowledge that they did something so wrong that it's unconscionable. 坦尼曾五次受邀前往日本的大学就巴丹死亡行军事件发表演讲，但他发现在日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出现了美化甚至回避二战历史的倾向。 坦尼前往日本演讲时，经过对日本大学生的反复询问，发现日本的年轻人竟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历史一无所知。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样描述的。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young people of Japan do not know what happened. I have been invited back to Japan 5 times to lecture to university students. I have lectured to students 300 or 400 in a class.And I tell the story of Bataan and what happened. And the young people come back to me and they say, I asked my grandfather,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war? 虽然坦尼学会了怎样去原谅那些曾经虐待他的日本人，但是原谅这并不代表着遗忘。而这次他答应安倍晋三的邀请前去赴宴，正是为了证明二战战俘没有被世界遗忘。我们找到了2015年4月28日美国圣迭戈联合论坛报头版关于这件事的报道。这篇报纸的标题是尴尬吗？从前的二战战俘和日本首相共进晚餐。报道中这样写道，现年60岁的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鹰派政客，长期以来都在极力回避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的罪行。 而受邀请的列斯特坦尼正是一位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专家，这两人共享一张餐桌的搭配实在有些尴尬。尽管坦尼接受了邀请，但同时他也对此感到疑惑。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请我，他可能是想利用邀请我作秀，以此来显示他多好，居然邀请二战战俘共进晚餐。而我答应出席的原因则是，我想证明二战战俘还没有被世人所遗忘。那么此次安倍晋三访美究竟有没有给坦尼一个他想要的回应？ 安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根本没有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日军的施虐行为而死去的美国战俘，更没有提及巴丹死亡行军这一日军暴行。 2015年4月29日，也就是在安倍晋三邀请坦尼共进晚餐的第二天，他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迈向希望的同盟，敬意，哀悼。安倍用了短短两个词就将二战一笔带过。很显然，安倍此次访美并没有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对美国战俘的暴行和日军的施虐行为道歉。让我们来看一看坦尼对此是怎样回应的。 I was waiting for him to say something to those living. He respected those that died. I understand that.But what about the few of us who are still living, who suffered under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in their inhumane treatment? He said nothing. And that was disgraceful. And it's to be aware that these things did happen. Because in the writings of the Prime Minister, he takes the position that we have to rewrite history and that these things didn't happen.Well, that's wrong. You cannot say they did not happen.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坦尼为了正义和尊严的战斗至今都没有结束。就像坦尼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这些被日本俘虏奴役的美国老兵坚信日本必将为他的耻辱行为付出代价。 雪域边陲，恢宏岁月，多元一体，凝聚向心。世界第三极上，寰宇屋脊之巅，那些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歌颂过怎样亲密的旧生和睦，民族融合。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的背后，又印证着怎样真实的沧桑过往，历史存留。血火洗礼，惨遭践踏。近代以来，所谓西藏问题的聒噪，到底出自于何方黑手？和平解放，义正辞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又发生哪些鲜为人知的较量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因为踩着这个板凳，搭着毛巾比较爷们儿嘛，比较武这个范儿，